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我们一开始先说说玉米。王维，到夏天喜欢吃玉米吗？ 我喜欢吃甜玉米。 甜水果玉米是那种吗？ 啊，就类似吧，那类似 就是洋快餐里头那种，一咬一股水那种甜的。 洋快餐我吃的少，但确实是就是买类似那种， 就是水果玉米， 哎，然后回家一蒸就吃。 哦，它不是那种特别糯的那种，就是粮食感不是特别足的，是那个口感吗？ 嗯， 啊，你是那个感觉？ 对对 啊，那你还比较新潮，这一般都是小朋友喜欢吃的。 嗯，主要是觉得有吃头。 那有吃头吗？那就一股水儿。 我觉得还好啊。 啊，真的吗？ 你至少那么粗，老爷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哎呀， 感觉就是一股水儿， 嚼到后来腮帮子累。 那你吃的肯定不是水果玉米。 不是，我说如果不吃水果玉米 啊， 就吃 嚼的腮帮子累， 真的那种叫老玉米棒子 啊， 累 啊，真的吗？ 累。 哎呦，我小时候可爱吃玉米了，包括现在，现在在北京街头看不见，在我回张家口的时候，还会有那种就是农民自己，他可能摘下来一部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人家种的，反正每年都有，他就弄一特大的麻袋，他好像就是在那麻袋里煮的还是蒸熟了，然后就拿着那麻袋就在街边卖，几块2-3块钱一条，很便宜，但是就是刚从地里摘下来就给你煮，然后就吃，特别好吃。 那是因为新鲜。 对，就是你能感觉到那种人家说的从田间到地头再到餐桌不超过1小时，是什么感觉？特别新鲜。包括现在，因为我喜欢吃玉米啊，我就在网上找各种各样的，有几十块钱一根的那种玉米，我都吃过，我都是实实在在的觉得不如我回家的时候我妈从路边的那个拿麻袋的那个人买的那么香甜糯。他可能那个要是做成真空的了，也就不那么好吃了，就是刚摘下来的那个特别好吃。小时候我奶奶家有一小片玉米地，然后每年到哎呀得再晚一点，8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老去那个地里现摘，掰下来回家我奶奶一煮一蒸，哎呀特别香。那时候我吃的玉米几个品种，我现在才知道，现在大家吃的好多有白籽的有花籽的，是不是最早我们吃的那个就是黄的，黄籽的那种，后来我奶奶说黄籽那个现在大多数不供应给人吃，那个要么磨面，就是磨面，就不直接吃啊， 玉米面， 要么直接磨玉米面，要么那个是作为饲料，因为那个生长期短， 明白？ 那个黄的大概他们说在6月份、6、7月份就能上市了，它生长期比较短。像咱们吃那种个又大，里头那个又甜又糯又黏，那个得到8、9月份才能上市。所以你看，就今年因为大家都知道河南是咱们的粮食大省， 是 知道吧，就是玉米，大家就说今年因为河南又发大水，然后下这么多雨， 对，受影响， 会不会对咱们的玉米受影响？包括有人就想了，那河南作为咱们的供粮大省，那今年如果它受影响，是不是到下半年大家再买粮食，价格就得上涨，是不是都有各种各样的 猜测？对， 猜测啊， 对 吧， 哎，当然了，就这些猜测，我倒是觉得，数据说话啊。作为我国农业大省，河南2020年的粮食产量高达6800多万吨，位列全国第二。 你看， 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10，而增量更是冠绝全国，那好厉害的。此次暴雨发生的期间呢，恰逢河南粮食生长的关键时期。那么暴雨对于今年河南粮食产量产生了多大影响呢？今年的粮食价格会不会涨呢？ 曾兆岭是河南焦作的一个种玉米的大户吧， 嗯， 多年玉米种植的面积大概是2000亩。据他介绍呢，这次暴雨之后，他的玉米田受灾面积达到1000亩，也就是一半了。 嗯， 其中绝收的面积是500亩， 哎呦， 减收面积是500亩。在河南，小麦、玉米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其中小麦在6月底前后已经基本收获完毕，影响不大。但玉米此时正处于生长的关键期， 嗯， 面对局部地区初步显现的价格上涨的压力，尽快复产减灾就显得刻不容缓。 嗯，我还专门上网研究了一下，我说这个大雨， 嗯， 对玉米有什么影响啊？ 嗯， 人家科学家写了几条， 嗯， 一个就是比如说它水特别严重， 嗯， 就倒了，就是倒伏，啊，就是它那整个就倒了。 因为你想，就相当于地已经吸水吸到饱和了嘛， 哎。对，就是那玉米啪一倒，这就基本就完了。 是你不能当绿萝呀， 啊，就绝收了。 是，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可能地势没有那么低洼，但是像你刚才说的，水吸得太饱了，有可能会造成它叶儿啊、杆儿啊长得特别高、特别快。它那个营养长得太高，就跟大家种多肉似的，有点那个土长了，哎，长得特别高、特别快，最后结果就不太行了。 对， 这也是一个关键时期，而且又闷又潮又热，还会有一种叫什么什么病，就是有一种虫子，专门喜欢这样的天气。如果现在这个大雨过后，很有可能这种虫子也会爆发，所以对玉米的影响可能还是挺大的，哎呀，反正今年大家喜欢吃玉米的朋友，看看别的地方的玉米吧。 哎呀，只要我爱吃的玉米它别涨价就行。 哎，我跟你说，我觉得可能咱们一般的大家在市面上买一两颗玉米这么吃，可能这个粮食涨价的影响对咱们来说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因为毕竟只有一年，你要说年年欠收，那可能逐步的价格会走高啊。今年我相信它就算是占全国十分之一，其他的地方包括人现在还有补救措施嘛。我就说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每年都买的一个玉米，是咱们山西省农科院玉米研究所，专门研，你听人这个头衔，科学家研究的玉米，这个玉米是我能吃到的啊，我就说那个刚掰下来那个咱不比，全是真空包装，咱就比这个的话，是我在市面上找到的最好吃的一个玉米，这个玉米黑色的，它叫什么乌金玉米还是什么， 哎呦我的妈， 集聚了我觉得玉米的所有优点，又香，就是闻着也好闻，又甜又糯，然后呢，而且你吃起来还不是一股水的那种甜，不是水果玉米的那种甜，就是整个的那个玉米所有你觉得该有的优点，它全具备。 唯一的问题就是 贵，也没有那么贵吧？我觉得具体多少钱我记不住了，大概反正每年它那个量不多。每年就是大概到6、7月份的时候，我就跟他预定，预定，人家是他们就有自己那一片地，那片地接受预定以后熟了，他就马上夸给你压成真空，给你往过寄。我第一年买的时候特老帽，什么不懂，跟人说下了单了，我说怎么还不给我寄？过半个月，说亲，还在地里呢，还没熟呢，等熟了第一时间给您发货。他一批一批的给你发，那个真的是因为我爱吃玉米，我网上所有的那些玉米几乎都吃过一遍了，没有这个口感好。山西农科院玉米研究所， 每年你吃完了以后，对方都会给你打电话，哎， 啊， 这款你吃完了有什么副作用吗？ 没有，副作用。 吃完了以后，你思维怎么样？ 思维怎么样？ 啊，看东西是不是看得清楚？ 怎么人家这是一个实验项目是吗？哎，我就说这科学家研究这玉米，真的就是不一样，科技含量真是高。它可能就是各个品种杂交到一起， 对对， 啊，真的 相当于精华提纯， 非常非常好吃。 是是 是, 是， 啊，我每年买，我一旦在网上遇到什么好吃的东西，我都给亲朋好友，因为我周围有好多喜欢吃玉米人，我都给他们买，大家一致好评，觉得这都是他们在网上买到的最好吃的玉米， 好， 给人山西做广告， 除了贵点 啊， 除了颜色差点， 颜色黑色特好看 啊，真的吗？ 黑色的玉米就像紫黑紫黑的那个， 哎呀， 可漂亮了， 哎呀， 看着也好看，吃着也好吃。 是， 如果大家自己在网上搜到以后，我就不提人品牌了，啊， 皮儿粘牙上，哎，你立马变白云黑土。 我跟你说，这个玉米最好是蒸， 一煮的话，它有一部分糖分、 哦、 就流失到水里、 哦， 你吃就没有那么甜了。 明白明白。 蒸真的是特别甜。 好啊，《鱼翅与花椒》的作者，英国女作家啊，邓洛普，近日呢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在英国、美国有很多的人喜欢吃中国菜，可是最受他们欢迎的不是中国最好的饮食，也不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饮食。从这个角度看，真正的中国饮食文化在海外是被低估了。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食物的欣赏是受到人们尊重的，甚至可以同时对音乐呀、绘画呀、诗歌的品鉴能力相提并论的。在现今，中国不同菜肴更是中国不同区域地理历史文化的生动反映。如果外国的朋友想要探索中国文化，饮食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窗户。 嗯，《鱼翅与花椒》，王维看过这书 没？看过。 是一个英国作家写川菜的。 哦， 他可能当时是因为工作原因还是什么？ 嗯， 我看过这本书，是在大概是咱们上个世纪的80年代左右吧。 嗯， 在中国，在四川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嗯。 他对这个川菜非常感兴趣，还专门类似去了那个厨师学校， 哦， 专门在那儿学， 哦，不错不错。 然后他还讲了好多特别有意思，可能现在大家都不太知道的事儿，嗯。他说厨师学校大家学厨师，那炒出来的菜怎么办？ 嗯， 这好多朋友没想过这问题啊。 卖啊！ 哎，怎么卖？你来说说。 这卖教职员工啊？ 那教职员工？ 对啊。 不是。他们是这样，他说每天大家炒完这，比如今天学习鱼香肉丝， 嗯， 学习完了以后大家炒，有的是自己就当时吃了炒的不错的那种， 嗯， 还有的呢就是等他们放学以后在他们学校门口支小摊儿，就是拿那个盒什么都包好， 嗯， 说有很多周围的居民会溜达过来买， 哦， 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那个自己今天发挥的怎么样来定自己这个价格，当然了，肯定比大师的是差一点，但是有好多老百姓不是那么讲究，可能觉得哎，即使是做的不那么成功的，也比我自己做的好吃，而且相对物美价廉，比你去馆子肯定是要便宜很多很多，用料也着实。 相对于人家这位女作家，我倒是觉得，如果以后我出一本跟饮食有关系的书，就叫 《面条与面条》。 不不不， 是不是？ 白胡椒与黑胡椒， 什么区别？你先给我讲讲。 哎，这那至少能够感受出来。哎，一个可能在中餐里用的多， 哦， 那黑胡椒在西餐里用的多。 哦， 哎，你看这不就融会贯通？ 哦哦 哦，人家这个你觉得没有体现出中西方的差别？ 那你讲他一个说鱼翅，一说花椒嘛， 哦，人家是写的就是川菜， 啊， 人家没想中西贯通，哦， 啊。好吧，好吧， 这人特别有意思，讲了好了，大家其实可以看看这本书， 嗯， 这本书在业界还挺有名，而且这个人，在疫情之前。因为他又出了另外一本书， 嗯， 还专门又来中国， 哦， 在北京还待了一段时间， 嗯， 反正挺有意思的。里头还写到，因为当时，在成都的外国人还相对比较少， 嗯， 他说他们在上学的时候，经常就被各个那个拍电影电视剧的， 哦， 如果在当地取景 群演 就叫去了，哦，是因为缺外国人， 嗯， 经常把他们叫去，给他们穿上各种奇怪的衣服， 嗯， 演个什么当兵的什么，他， 嗯， 特别有意思的好多事儿，大家都可以看看这书 啊。在8月2号的早晨8点，在北纬31度、东经125度的长江口渔场，浙浦渔4204-8号渔船的13位船员。拖起了今年开海以来的第一网梭子蟹， 嗯， 今年首网一共撒下了1000顶捕蟹的网子，累计的长度超过了16海里，最终收获了100多箱梭子蟹，累计超过了1000多斤。这一网梭子蟹将由运输船在海上直接收购，然后运回舟山码头的电商直播间，再通过码头直发，就是消费者就可以拿到。 哎，就是最新鲜，也是咱们先说的，从田间到地头， 哎， 这是从海边到地头， 是是是， 再到您的餐桌， 哎， 啊，也 是 一小时。 是是是，嗯， 王伟喜欢吃梭子蟹吗？ 还好吧，因为我不是说了吗，就是 嫌麻烦是不是？ 那不不不，因为梭子蟹还好，因为它算半海鱼吧， 啊、 对吧？ 半 海 鱼是 半海蟹， 这就是海蟹。什么叫半海蟹、 啊？但是相比，你比如说一到说啊吃河蟹的时候， 啊、你说大闸蟹， 哎、 啊， 我可能更喜欢吃膏啊，吃黄、 啊， 其他那个我就觉得麻烦，因为它个儿小嘛。 啊啊、 梭子蟹呢是这样，就是原来可能作为北方的朋友就觉得啊拿来以后放蒸锅。就直接去蒸 啊， 就这么吃就可以了，就觉得新鲜或者什么、 啊。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朋友正好是在海边的，然后他每年有梭子蟹的时候都会给我寄。 嗯， 后来寄完了，我有一次就跟他说：“兄弟，别给我寄了， 嗯、 我说这 吃不了， 不是吃烦了。” 啊，呵， 后来 哎呀， 不不不，后来人就说了， 啊、 说哎，你跟我说说你怎么吃？ 你不会吃，人家可能 后来我 就 说啊，我拿蒸锅什么这那多长时间，我说就出来就那样呗。 啊， 后来他说错了 啊。 这么做错了 哦，有有有，人家教给你 说我们在海边人都是这么吃的 啊， 就是拿了以后，那不是都拿皮筋勒好了吗？ 啊， 就你不用给它松绑 啊， 然后拿花椒，比如说在这个螃蟹的腮呀、嘎着窝呀、什么大腿根儿啊，就这些地儿 啊， 都塞上花椒 啊， 塞上完了以后就别让它趴着了 啊， 大头冲上 啊， 因为这样的话呢，一旦人家出膏啊、出什么的，哎。都可以接到这个螃蟹上、 啊、 要不然你不都漏到那网子底下去了吗、 啊、 好了就这样去蒸、 嗯、 蒸完了以后你再吃味道不一样 哦。 后来蒸完了哇 真不一样 哎，至少提升了10倍 哦， 真的好吃 哦， 真的好吃 没教给你别的做法那天天蒸也受不了呀，是不是 哎呀那我得跟他说嗯，你这锅只能是这么弄那你得多送我几锅的 哎，其实类似像这样的螃蟹比如煮粥什么的 嗯 都非常好， 复杂了， 复杂 了，复杂了， 这不复杂、 啊、 特别简单 啊。 螃蟹一，比如说你大一点，你就一开四， 嗯， 或者、啊、最简单的， 嗯， 你蒸完了那个螃蟹、 嗯， 咱们北方人不像人家南方人吃的那么精细， 嗯， 你那蟹腿蟹钳，像我从来不吃，就是我嫌麻烦抠的，怎么办？一有一种方法，醉了汤， 哎呦， 醉蟹钳，我在家、哎，我在家老做这个。 嗯 黄酒跟香叶呀、啊、什么的那些、 嗯、 或者用糟卤的也行、 嗯、 但是我喜欢醉的呢稍微偏甜一点、 嗯、 好吃、 嗯、 然后你调一调这个口搁一点好黄酒、 嗯、 然后最好啊让它稍微开一下里边调点糖、 嗯、 让那个味儿融合融合、 啊、 如果你就单这么往进搁它各是各味儿、 嗯、 调这么一个汁儿然后最后再补一点黄酒、 嗯、 等你热完以后你再补一点不然它那个酒气随着你一蒸它不就散发一部分、 嗯、 酒气不足、 嗯、 然后封上最关键是你把那个蟹壳啊，要拿钳子稍微捏它一下， 哦、对, 对对， 让它裂个小缝， 让它吸汁儿， 吸汁儿。 嗯嗯嗯， 醉蟹钳， 嗯，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下酒菜、啊 嗯， 就是你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吃点糟毛豆呀，醉蟹钳呀、 嗯， 看个比赛呀， 嗯、 看个电视剧呀，坐那儿喝点小啤酒，特别来劲，因为它有滋味、 嗯、 而且那个连着骨头的那些，就是壳里头那些肉。 嗯嗯 你慢慢一抠吃抠吃， 嗯， 挺有意思，就吃着玩的东西啊。 嗯、 这是还有，如果说这我也嫌麻烦，螃蟹蒸我也吃烦了，一开二一开四啊、 嗯， 直接它冲着里头接肉那面、 嗯、 蘸点淀粉， 嗯， 蘸点淀粉就下油，咱们自己在家半煎半炸， 嗯， 夸一煎。煎完煎出一个小焦壳来、 嗯、 晚上比如说喝粥、 嗯、 弄一锅大米粥、 嗯、 啪把螃蟹往您一搁再买点类似像盖菜啊什么这些蔬菜、 嗯、 如果你想搁再搁点虾仁啊什么扇贝贝柱这些、 嗯、 都可以没有也无所谓就光螃蟹也非常鲜了、 嗯、 熬一大锅粥这个大锅的粥特别特别好喝咱们北方人爱喝点粥啊、 嗯、是是是 特别特别香或者说你就最后那螃蟹那一堆你那蟹壳什么你都嫌麻烦往桶里扔弄一汤桶、 嗯、 再买上一斤的花蛤、 嗯、 6-7块钱、 嗯、 随便一小市场就能买买点花蛤回来给他那个让他吐吐沙 子 洗干净了、 嗯、 往里边一搁然后呢你就搁块海带啊什么的也行往里边一搁、 嗯、 咕嘟咕咕嘟咕煮一碗汤这个汤啊你别单喝你可以搁到冰箱里冻起来分成小盒做菜的时候淋一点也行、 啊、 或者说最简单的汤弄完了以后、 嗯、 你不爱吃面条吗 对对对 海鲜面煮个面条、 哎、 然后里头再搁点虾什么往上一摆烫个小青菜、 嗯、 特别的香， 哎呀，特别好。欢迎大家收听， 口水已经出来了啊！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新闻2021的全新板块啊，叫吃喝2021。 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真辛苦，出门堵。 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近日啊，有网友质疑联合利华旗下的知名的冰激凌品牌梦龙中外用料是不一样的，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外层巧克力应该和其他地区的一样来自比利时的可可啊，但国内版的是用人造植物奶油啊，只有少量的奶粉。对此呢，联合利华的消费者服务中心的食品热线的客服回应就说了，说梦龙冰激凌中国配方和欧洲配方里均使用的是椰子油，不是植物奶油。相比欧洲版本，中国版的梦龙含糖量更低，巧克力更重。针对梦龙国外版的这个版本和中国版本的牛奶成分和其他成分是否一致，人家没回应。 哎，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特别怕听到人家说一句话叫符合该国卫生什么相关的标准，对不对？我觉得这一句话说完了，咱还真就挑不出什么， 但当然 太多的毛病 了，是 不是？而且我觉得关于这种在国外是一个配方，在咱这儿是一个配方，这种事儿大家可以想一想说一说，但我觉得有时候也不必太较真儿，因为咱们的口味有的时候真的跟外国朋友 是 不太 一 样， 是 就是大家同样比如说吃冰激凌吃蛋糕，去过欧洲的朋友可能感觉就特别深，他们的那个配方如果不改，咱真吃不了， 是 齁甜齁甜的，实在是甜的咱都有点受不了， 是 所以这个配方所谓的本土化嘛，你川菜进京都要减麻减辣，那更别说外国的这些东西进来以后，它肯定要根据咱们的改一改。为什么大家盯着这个植物奶油，这就是因为前两年一直说植物奶油里头很多是含反式脂肪酸的，这个对人的身体是不好的，包括有一阵儿说只要是带可可脂的就不能吃，后来呢我还专门查书，书上写的不是所有带可可脂都含反式脂肪酸，就是有不含反式脂肪酸的带可可脂，大家也别看到了一个概念以后就觉得都不能吃了，是吧？我觉得这些也没必要，而且大家想想，你一夏天就吃这些东西，你能吃多少？人是有很强的代谢能力的，只要你不天天吃，长期吃，大量吃，一般对咱们的身体还是没有那么大显而易见的危害的啊。但是希望他们对待咱们中国客户越来越认真，越来越好，这是应该的啊。 不过还好吧，因为第一我很少吃这个，然后第二呢，确实价格不一样 哦， 哎，真的，你比如说在北京买一根那个，这个梦龙的话， 十几块钱吧， 就本身也不便宜啊， 是不便宜。 但是同样，好多年前我去英国，在英国我说我吃一个这个 好久， 哎呀，大概是哪儿欧啊，那时候英镑 啊， 大概是将近5英镑还是6英镑 啊？你在旅游景点吃的。 反正就在一湖边上嘛，有一推冰棍车 的， 对呀、我一个好贵呀， 对，也不便宜， 这要在北京得卖好几根。 对，我在那个意大利的那种，就是所谓的也叫网红冰激凌店，也是这种，一点不便宜，就是它就是一个碗里头，比如你可以选两个球、三个球，就是几个口味那种，也是5-6欧，5-6欧算下来也好几十块钱，就是你觉得哦，这也不太便宜，但是这是你比如说，就是咱要花2块钱人民币，你买个冰淇淋，你就觉得便宜了，是不是？ 所以、 这个感觉 还是咱们北京好。 哎， 我要买冰棍的话，你想我们家 批发、批发再批发， 哎，对，人都说了10块钱起批啊。 啊，10块钱就能起皮， 当然了，不是10块钱起皮，10根起皮， 10根就能， 哎，10根起皮，我一般都买20根。 哎，现在我觉得都没有1-2块钱的冰棍了， 没有， 是吧？ 没有。 我昨天去也是走的路上，然后也是突然感觉有点热，我说来一根，我看那一个冰棍小卖部里头，最便宜的4块钱，4块钱就是那种什么冰棒的那种，稍微加点奶加点巧克力的，都奔6-7块， 原材料贵啊。 对。 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规定，奥运会的金牌其实并不是纯金的，而是镀金的银牌。那镀金量至少为6克纯金。东京奥运会的每块金牌呢，包含550克的银和6克的镀金。单从材质的价格上来看，目前约合人民币5000多元。银牌是550克的纯银材质，按照目前的银价，大概和人民币3000来块钱。铜牌的重量大概是450克，材质呢是95%的铜和5%的锌啊。目前呢，约合人民币是30块钱。值得一提的是呢，本次奥运会的所有奖牌都是用回收的电子垃圾制造的，在2年多的时间当中，从全国收集了近79000吨小家电和621万部旧手机，并从中提炼出了纯金约32公斤、纯银约3500公斤以及铜约2200公斤。最后用这些回收提炼的金属制造了所有东京奥运会的奖牌。 我觉得这么一说，大家会觉得这金牌做的还挺有意义的。 当然有意义， 是不是？ 还不错，还不错。 而且那个，大家呀也从来不会质疑说这东西是不是应该金的给我多搁点儿，我好不容易得一回金牌，主要是个荣誉的象征，是不是？ 不过一提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就是每每到有这个重大赛事，我是说重大赛事、 重大赛事， 就比如说像那个世锦赛呀、奥运会呀、世界杯呀，就是这种重大赛事的时候，我就特别爱看一些跟体育有关的影视作品。 体育影视啊、比如 就每每到这时候， 女篮五号是叫女篮五号 啊？对，但这个就比较老了， 太老 了、片子，就比如类似于什么夺冠 啊， 或者说像欧美的一些 以球成名， 哎，就类似这些影片， 空中大灌篮， 每每看完了以后都觉得热血沸腾 哦， 因为一般这样的片子都是特别励志 啊，对， 特别让你觉得哦，内心非常的澎湃，就觉得哎呀，人这人生，哎呀，人家这激情， 对， 真的就类似于你比如说我前2天健身的时候看的那个彭于晏演的叫《破风》。 破风 就骑自行车的骑自行车的也什么那个长距离的自行车的那个通过自己的那个 努力， 比如说负过伤取得过成绩，但是后来又到了低谷，然后又怎么样哎，我觉得好励志而且每每到这个时候看完这些励志，最后肯定都会有一个所谓的高潮然后取得了更高的成绩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哇，太激动或者说太感动同时我就想哎呀，那我希望我孩子以后如果要有可能的话 也成为一个运动员 啊，对对对啊，你比如说你去学什么希望他在哪个那个比赛上取得什么成绩最后也能站在领奖台上国旗也能， 你觉得特别激动 哎，多好。 但是以你这种对孩子如此宽松没什么要求，哎，孩子差不多就行，这样已经非常好了。除非孩子是那种自奋体，对自己要求特别高，很难出来。 我不是说嘛，他是个 AB 面嘛、 啊、 也就是说哎，你想辉煌的这时候没问题，一想哦，太苦了， 对呀、 受不了， 这是吧， 那就不舍得、 哎。前2年我也看一个评论啊，就是说到了咱们国家体育电影的问题。因为在夺冠之前咱们已经很多年，其实大家脑海里想不起什么特别著名的体育电影，深入人 很少， 对吧？你现在就是咱们现在一想夺冠之前有什么，你可能还是想到女篮五号。是不是一下就跳到那个时代的那个电影，就是大家还能想起来的 是 就在中间有很长一段空档咱们其实没有特别优秀的体育电影， 或者说也有，但是可能没有 就影响很低、 哎、对对对， 就是不是那种拍的让大家深入人心，要么票房特别好， 是是是， 要么口碑特别好， 是是是， 或者你就现在想想几乎这么多年，因为咱俩其实都挺喜欢看电影， 对对， 这么多年咱们国家拍的体育题材的电影 少， 本身就是特别少， 是 偶尔只能看到一两个，比如在电影频道播的，我看过一个是讲武术的，还有一个是讲摔跤的，但是都是 可能到不了院线上映的那个级别的电影 对 是，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挺遗憾的事儿。 是 他们现在想到的优秀的体育电影， 嗯， 大多数都是国外的， 嗯，对 对吧？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咱们现在体育越来越厉害， 嗯， 也希望咱们的电影人，因为咱们的素材我觉得实在太 多了，太 多了，是 不 是？ 因为你想，有很多的体育类的影视剧作品，人家一般都在片头上都写， 嗯， 本故事取决于 真实事件改编， 改编的 啊， 所以你说这是一个多励志的内容。 对， 我倒是觉得，嗯，比如说对年轻人的一种激励呀， 对， 包括提醒大家一定要努力奋斗啊， 嗯， 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的事。 对，比如像举重队，那， 嗯， 上周咱们也 说，是 举重队的好多人，从小家里都比较困难， 是 刻苦训练， 是， 然后最后现在变成网红了，有的就咱们说那个吕小军，人在国外都叫军神， 啊， 人家国外的网友给他起名叫绝世美人， 嗯， 说那个怎么叫绝世美人，大老爷们儿就说吕小军身上每一块肌肉练的都没有任何可挑的地方， 那你想 太美了。 在锦标赛的时候在英国比赛， 嗯， 那好的现场的欢声雷动， 真是 以为是咱们主场，啊， 哎，就是类似这样的故事， 嗯， 我觉得非常多， 啊， 对吧， 值得拍， 包括传奇类的像林丹，我觉得这绝对是可以拍的， 对， 包括咱们滑冰的这每个项目，我觉得可能仔细找找都有非常棒的， 都有都有，你比如说，嗯，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两天因为一直在体育热嘛， 嗯， 这两天我看了两个短视频，一个短视频呢就是国内个某个地儿啊， 嗯， 某地儿咱就不具体说了，有一个2岁多的小孩儿， 哦， 啊， 打乒乓球那个， 对对对对对， 啊， 哎，这一举手一投，哎， 快5岁了吧，不是 两，啊，5岁了， 啊，不是两岁， 哎， 2岁还无法打乒乓， 2岁开始 啊，2岁开始 他就那样， 现在好像5岁， 哎，对， 嗯， 就你觉得天哪， 嗯， 家里人没有一个会干这的， 爷爷是。 但是 爷爷会打， 但是他那得举手投足就不一样， 对对对， 然后再其次他的偶像就是马龙， 嗯， 啊，就喜欢看乒乓球，那就不一样，这是一个， 啊， 另外一个看的也是在某地的一个台球厅， 嗯， 有一个小男孩，哦，胖胖的矮矮的， 那像丁俊晖是不是， 反正就是矮矮的，那他最多最多了，我觉得那岁数也就7-8岁到头了， 啊， 但是他打球那一举手一投足那像个老手，哎，对，垫着脚得垫着， 啊， 但是你比如说那个杆法， 哦哦哦， 那可不是一般人就能练得出来的， 哦， 杆法我说的是， 哦， 比如什么偏杆啊低杆啊等都打特别好，哦，哎，而且人一杆基本上台面全收， 哦， 我边上围的全是人都在那儿看的， 妈呀， 而且不是剪切的哟， 啊， 一镜到底的 啊， 哇，好厉害， 哎呀，这以后都是咱们可期待的奥运冠军， 是是是是， 是不是？ 包括那个上那个兄弟台的节目的时候，就跟我的一位嘉宾就聊起来了，我说这两天奥运会，我说你看什么比赛？ 嗯， 他说我比如说羽毛球啊， 嗯， 乒乓球啊，体操啊，游泳啊，这都喜欢看。 嗯， 我说那你会不会在看的同时，你就想自己的孩子去练？ 嗯，也来一个。啊， 他说想过想过 啊， 想过。啊，你看 怎么不想想自己，为什么都想孩子， 然后就想那个我希望我这孩子打乒乓球去 啊， 啊，我说为什么呀，说我有俩孩子， 嗯， 一男孩女孩， 嗯， 啊，还是双胞胎 啊， 这俩如果要是从现在开始就让他们练乒乓球， 练混双啊， 等以后参加比赛 啊， 你想这镜头一给， 我的 别人一介绍 天然就是新闻点， 对吧， 想不火都难， 就这 关键是得先进入国家队 啊， 这个难呀。 但是他说了，他说他在他那个行业当中 啊， 他乒乓球已经所向披靡了。 哎呀，你看见那个张继科跟什么朝阳区大爷打的那个了？大爷还能反抽张继科一盘，他在他们小区也是第一名。这个东西乒乓球水平在咱们国家， 哦， 那真是太高了。 哦，行吧啊。 想成功，生与死一切成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是空。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 大城小事周末版，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中国体操男团双杠杀手锏邹静媛曾蝉联2届世锦赛的冠军，而回忆起自己是如何踏上体操这条道路的，他表示自己小的时候身体不好，总得输液打点滴，就是因为身体不好去练了体育。令人惊喜的是，从此他再也没生过病。体育的魅力那正是如此，不管是精神层面的，也或者是身体层面的，总能够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哎，我觉得有好多人啊，包括我周围也有这样的例子，当然没有成为奥运冠军这个级别的，但是就是原来大家都觉得这孩子体育特差，就跟个小病秧子似的， 弱。 突然有一天，然后他妈就说：“你这个太弱了，参加体育项目，给你报一个什么。”类似我们小时候那就没有那么多兴趣班了，就是找找人让他在体校跟着人家练，因为他那身体素质也先天觉得到不了人家那运动员级别，但是就是跟着人训练吧。哎，练了一段回来以后，你就发现他回来就把学校的各种记录就都破了。哎，你也不知道这人是原来不行还是装不行还是怎么回事，反正突然就天赋异禀了。这很多时候都是这，就跟那个咱们看那《阿甘正传》似的，阿甘不是原来腿还有毛病，是吧？走路还得带那个铁架子。 对对对， 突然人家让他跑，就跑起来了，是不是？连橄榄球什么，最后就全跑出来。哎，生活中还真有这样的人，是不是？我觉得挺有意思。反正大家呀， 多参加体育锻炼， 嗯， 肯定是有好处，没准就体奥运冠军了，是不 是？ 是，嗯。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啊，我倒是觉得追体育明星， 对， 我觉得是值得的， 哎， 总比追影视明星强。 对，我觉得就是你看，国外有好多的电视剧，嗯，包括电影，为什么愿意拍体育题材？就是人家那个体育明星，也是那个，咱们就说上流社会。就是大家非常受尊重啊，流量啊，什么都是非常高的。包括你看，我前几年还看过一个美国的电视剧，拍什么？拍女子体操。 嗯， 你像这个，咱就觉得够冷门了。这项目，这不可能大众开展呀，对不对？但是人那电视剧播的也特别好，那就更别说播打篮球的、橄榄球、棒球的这些，那就更多了。影视作品在人家那边，因为在人家那群众基础 是 那太好了，爸爸和儿子在院里没事扔扔橄榄球，打打棒球， 对， 特别好。我就说咱们现在拍的都是谈恋爱的呀什么，当然这没什么不好啊，就是能不能树立一两个这种，哎，小伙子特别阳刚，小姑娘呢一看起来朝气勃发， 对， 是那种积极向上又健康的那种，对吧？特别饱满的那种感情。 不，主要是体育明星他是真实存在的， 哎，对对对， 影视明星他演的那个他虚构的， 对，而且这些人有的时候， 啊， 他只是在上面塑造那个角色啊，你觉得他不错， 嗯， 下来以后值不值得大家模仿， 嗯， 不一定，是不是？但是咱们体育明星起码就说每个能得冠军的体育明星， 嗯， 人家的这个拼搏和坚持， 嗯， 都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所以现在影视剧啊，演现代的我能忍着看两眼， 嗯， 尤其是演古代穿越的， 哦， 我真看不了。 为什么？ 动不动的啾啾啾啾，同时， 啊，魔幻，啊， 一看他就在寒冰洞里修炼了1000年， 啊， 居然变成了这样， 啊， 功力大增， 哦， 我心说什么鬼呀，啊，这是 你老了，人年轻人爱看着呢， 啊，好吧 你小时候看《新白娘子传奇》嗨不嗨？ 哎， 是不是看《西游记》嗨不嗨？ 哎， 是不是你也嗨吧？不是一个意思吗？ 哦，好吧。苏炳添百米大战半决赛跑出了9秒83，成为了首位闯入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中国人。有网友好奇，头发短点是不是跑得会更快？其实苏炳添早前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应。 嗯， 头发长短对跑速的阻力微乎其微。 嗯， 虽然我的很多对手都是光头。 哎，这苏炳添还专门因为这个， 嗯， 也不是因为这个吧，就是因为他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亚洲跑得最快的人了， 是， 不是说这今天才跑最快，啊， 是 之前一直就是，只 是 人家这个成绩不断的在提升。 对， 专门还写了论文， 嗯， 就是我看网上这两天在传呢， 嗯， 就是苏炳添当然还有团队的一些人一块儿写的， 嗯嗯， 就是亚洲人如何跑进，就是比如说10秒大关或者这个怎么练短跑， 嗯， 人总结了好多条。我觉得这现在确实是，你觉得更多的是科学， 嗯， 对吧？就是你看人家那个训练呀什么的，包括我觉得这次大家看奥运会，一是看咱们的奥运健儿，二是看后面的这些教练团队， 嗯， 大家其实应该有一个感受，就是外籍团队非常多。 那当然了，教练组 是吧？苏炳添的教练是国外的， 是 是， 对吧？咱们那个皮划艇队的教练， 对，对， 国外的， 对， 还有很多，就最早咱们女区的那个教练，韩国的 啊，对，包括那个女子叫什么水上芭蕾， 对，日本的， 对呀， 啊，然后还有，反正是现在外籍教练以及外籍的专业的团队吧，咱还不是说像足球队那个过去说施拉普纳施大爷一个人那种感觉， 嗯， 不一样，就是人家现在这种专业的保障团队带过来以后， 嗯， 给你这个训练的那个效果的提升， 嗯， 我觉得真是不一样。 对， 就是你原来不行的那个项目， 对， 经过人家几年的这个训练，哎，一下你感觉立竿见影。我觉得今年划船的那一票啊，你就能感觉到人家那个教练， 嗯， 确实水平高，包括有一阵儿咱们那个击剑的教练， 嗯， 也是好像是匈牙利的还是哪儿的， 嗯， 来了以后确实起到很好的效果。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以后大家看到专业的团队，他那个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嗯， 因为我觉得在体育上大家已经，抛开了过去。我记得最早， 嗯， 咱们的郎指导， 嗯， 执教美国队的时候， 嗯， 还有人有微词说，你中国人凭什么

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